见经典。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性格直爽的姑娘，她活泼开朗，身材也不错，可她却告诉我自己曾经是个大胖子。因为自己的体型，她曾经吃了多少苦呢？打扰一下，这是你刚才点的鸡尾酒。 谢谢。哎，对了， 啊， 我刚才忘了说，这里面没有雪碧或者其他含糖分的东西吧？我不吃甜的。 没有没有，这里面就放了些干姜水，是不含糖分的，也没有果汁这些饮料。 哈、啊，那就好那就好。 女孩子不喜欢吃甜的东西还真少见，看你也不胖啊，应该不是为了减肥吧？ 嗨，是因为我减过肥，所以才养成了不吃甜食的习惯的。我可再也不想胖回去了，人一胖啊就只有被欺负的份儿。 啊？谁因为你胖欺负你了？ 你真想听啊？ 如果你愿意说的话，我当然想听了。 那就把我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你开心一下好了。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我开故事酒吧就是为了听别人讲故事，真不是为了…… 哎，好了好了，我知道跟你开玩笑的。早就听说呢，你这个老板有听故事的瘾，你想听我就跟你说说当年我是怎么被欺负的。 嗯，我只是好奇啊，你性格这么好，形象也不差，就算胖了点儿，也不至于被别人欺负排挤吧？ 胖一点儿？你等着，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一张照片哈、啊，我找找。哎呀，那张照片无论我换多少次手机都得存着，好跟别人炫耀一下我的励志人生。 那我得好好看看。 哎，找到了，那你看。 哟，这是你？ 对啊。 天哪，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啊？ 08年啊，这不是鸟巢吗？奥运会开始之前，我妈特地带我去照的。 08年，哎，那时候你多大呀？ 12岁。哼，是不是完全看不出来？当时我足足有110斤。 好家伙。 你看头发呢也又短又稀，还一脸的高原红，整个人就像个球一样。这应该是我22年的人生中最丑的样子。 说实话啊，要不是你亲口告诉我，我还真不敢相信照片里的是你。 我说什么来着？你这么一对比，是不是特别励志 啊？哎，快说说，我对你的励志故事太感兴趣了。 哎，你刚才明明说的是想听我被欺负的故事的。 难道不是一件事儿？ 也可以说是一件事吧。要是当年没被人那么欺负过， 我也不可能下决心改变自己吧。 欺负你的是你的同学？ 是啊。其实小时候我的性格就跟我现在一样，特别混不吝，潇洒的跟个男孩子似的，做事呢也是雷厉风行，没事就喜欢在教室里边大声哼歌，兴致来了说逃课就逃课，害得老师经常跑到操场上去抓我。不过那时候我还没那么胖，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长着长着我就开始横着长了，高度呢一直都是原地不动，而且我在我们班也属于发育早的，胖嘛，所以什么都显得特别突出，你懂的。变化这么大，我把全班同学都惊到了，特别是以班长为首的男生们，他们就开始捉弄我。第一次是一个大夏天的中午，他们在教室的门上架了一大桶涮过拖把的脏水，我一推门，水桶正正当当的就砸在了我脑袋上，我气得直接就在教室里骂开了，可是全班同学只是哄堂大笑，好多人笑得脸都扭曲了。看着他们，我突然觉得后背发凉，总觉得他们不会只捉弄我这一次。后来不出我所料，水桶真的只是一个开始。当时我们每周都会有一次大扫除，男生们负责扫地，我路过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一起把扫把狠狠地扎到我脸上。 怎么这样啊？ 我只能拼命用手挡着，可是寡不敌众啊，后来我的手都被扫帚戳出血了。 你没去找老师？ 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是不敢，觉得忍忍就过去了，就这么忍了一个学期，好不容易熬到了放寒假，本想着过了一个假期，大家的注意力应该转移了吧，可是一开学，哼，什么都没变，我还是他们最喜欢捉弄的对象。后来我受不了了，终于把这些事儿告诉了爸妈，我爸二话没说就冲到学校找老师去了。可是我们那个班主任，与其说是老师，还不如说是刽子手呢。 刽子手？这也太夸张了吧，他总不能明目张胆地纵容这种事吧？ 他何止是纵容啊，简直就是火上浇油。 怎么说呢？ 当时欺负我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班班长，其实他的学习成绩很差，人品也是，但那个时候老师总是很喜欢让班里的坏孩子当班干部，一是能震慑住别的同学，二也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让他们往好的方向走。虽然我理解这么做的原因，但你作为班主任也不能眼见着班长作恶还觉得无所谓吧。你知道我和我爸反复去告状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我们把班主任惹烦了，他竟然跟我说，你怎么那么矫情，班长能把你打死吗？然后他竟然让我和班长坐了同桌。 哎，不是，这老师脑子有问题吧？ 哎呀，所以你也能想象我后来有多惨吧。自从和他坐了同桌，我只要把我的书包放进我的桌兜里，他就对我拳打脚踢，而且还会直接把我的书包和课本全都扔进垃圾桶。 他干嘛要这么做呀？ 因为我的桌兜是他玩具四驱车的停车场啊。 啊？ 你说都已经被欺负到这份上了，我心里能不扭曲吗？我当时就在不断地问自己，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我肯定是有可恨的地方了吧。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最可恨的地方就是因为我长得丑。 这是他们跟你说的？ 还能是谁跟我说的？所以那段时间我的性格也彻底变了，我走路不敢抬头，害怕看别人的眼睛，甚至连说话都开始磕磕巴巴的了。可即便如此，班长还是没有放过我。最严重的一次，他拿着一把剃刀说要给我剃头发，我坚决不肯，他就把我的头死死按在课桌上，直接给我剃掉了一大块头皮。 啊？其他人就这么看着？ 就那么看着。我也看到一些人在捂着眼睛哭， 但是没一个人敢说话。我拼命的挣扎，但越是这样，剃刀反而会划得越深，班长也会更享受欺负我带来的那种权威感。我觉得当时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到最后我彻底放弃了抵抗，就趴在桌上任由他剃我的头发，直到血把我的眼睛都糊住了，才有同学吓得跑去告诉了老师。也是从那天开始，家长和老师才真正明白我到底经历了什么。班主任再也不敢把这个当做同学间的玩笑了，我爸妈更是闹到了校长那里。那个班长本来是要被学校劝退的，但听说对方家托了关系又反复求情，学校才把他留了下来。毕竟当时已经六年级了，他在学校也待不了多久了。不过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你可能没感受过那种绝望，人在彻底绝望之后就会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这个世界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班长也好，老师也好，谁怎么样都无所谓了。那时候我好像都有点自闭症了吧，经常整天整天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半夜就会用小刀在手背上划恨字。虽然疼得龇牙咧嘴，但好像只有那样我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我当时觉得那个恨字应该会跟我一辈子吧，我以为纹身就是这么纹上去的啊。那张鸟巢的照片就是那年毕业之后我妈为了带我散心才特意来北京拍的。她，你看看我当年这表情是不是一脸的生无可恋啊。 那上初中之后情况好些了吗？ 好些了，主要是我变了，我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减肥，拼命学化妆，我做什么都是拼了命做。我就是想通过这些努力来拼命忘记小学那些事，就跟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似的，只知道不停地学学学，减减减，就这么一直从初中玩命到了高中。结果就是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身材也越来越好，所以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老师也别提多喜欢我了。只不过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内心还像是一口枯井，真是一桶水都打不出来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大学。我上的大学虽然不错，同学们其实也很好，但我却越来越抵触和人交流，尤其是叽叽喳喳话特多的那种人，我特别讨厌。虽然表面上我什么都不说，可是在心里我还是会把他们全家上上下下骂一个遍 啊。 如果当时要给我贴标签的话，我一定就是怨妇加拼命三郎。 哎，你从来没有找过心理医生辅导吗？ 没有，因为我也不觉得自己有心理问题啊，而且我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压抑的久了，我也会在跑步的时候或者趁宿舍教室没人的时候大哭大笑几次。当时我感觉自己可能一辈子也走不出那个心理阴影了，就跟小时候学骑自行车时摔倒过一次以后就再也不敢碰自行车了一样。 那后来你是怎么走出来的？ 我要是跟你说是爱情拯救了我，会不会太狗血了？ 可以啊，这有什么狗血的？哎，快跟我说说，那个拯救你的王子是谁啊？ 他叫阿飞，长得嘛，说他是王子也不为过。 这么帅啊？ 我也不难看呀，对不对？难道还配不上个王子脸吗？ 配得上，特别配。 其实喜欢上他也不是因为他帅了，主要是我和他呢特别聊得来，他 应该是我这么多年第一个愿意畅所欲言的对象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愿意对他说出过去那些事儿。有一天晚上，我把当初最折磨我的那些事一口气全跟他说了，最后哭到喘不过气来，他就抱着我不停地说不丑不丑。他这个人啊，真的很会疼人，而且也挺傻的。大冬天的，他为了给我把牛奶暖热一点，竟然直接用自己的肚皮捂 啊， 是不是特别可爱？你真不怕拉肚子？有时候幸福真是来得猝不及防。过去我根本就不敢想会有这么一个人可以改变那么恐怖的我。 所以说，在遇到坎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你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情就在前面等着你的。否极泰来这个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就是来得有点晚哈。 哪儿晚了，现在不是刚刚好吗？考上了好大学，遇到了一个好男孩，在自由的环境里谈一场浪漫的恋爱，还有比这更好的安排吗？ 还不允许人家傲娇一下啦？ 好好好，允许允许。 不过你说的都对，一切都刚刚好。大学这几年，我不仅交到了男朋友，还去了很多地方，写了很多东西。现在想想啊，当年自己做的那些折磨自己的傻事，还真是觉得挺可笑的，浪费了多少好时光啊。哎，对了，我现在每次放假回老家还经常能遇到当年小学时的班长呢。 哦，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当然是不怎么样了。哎，什么叫三岁看老啊，就小时候那样，长大能好得了？据说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去了，也干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关了几次拘留所之后好像也老实不少，现在就是自己做点小买卖。每次我见到他都会破口大骂，骂得他连还嘴的余地都没有。 解气了？ 当然没有，我估计得恨他一辈子了。但是每次看他被我骂得灰溜溜的逃走，我还是挺开心的。所以我对他的原则就是见一次骂一次。 嗨，适可而止吧。看他这反应，我觉得他也知道错了。 可他一次也没跟我道过歉呢。 那你好歹也得给人家一个道歉的机会啊，每次被你骂得连话都说不出一句来，你让人家怎么道歉呀？而且这么骂人家，换谁也没心情道歉了吧。 哼，那我不管，看见他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他也别道歉了，就算道歉也别指望我能原谅他。 你别说这么绝对嘛。哎，这样，既然你给我讲了你的故事，按照我这儿的规矩就要送你一杯鸡尾酒。稍等一下，一会儿咱俩接着聊。来，这是你的鸡尾酒。 哇，是分层的鸡尾酒啊，从上到下是蓝色、绿色、红色，真好看。 是啊，最下层的红色是红石榴糖浆，中间是绿薄荷酒，最上层是蓝城利口酒，它的名字叫做勇士。 勇士？你是在形容我吗？真不用真不用，你太会夸人了。 你要是不接受这个称号也行啊。 啊，别呀，难不成你还想把酒收回去？那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受一下吧。 我想说的是，不接受这个称号好歹也要品一下味道嘛。 哦，这个意思啊，我尝尝。嗯，这味儿有点怪啊，苦了吧唧的。 哎，别急啊，慢慢品。 哎，越来越爽口，越来越甜了。 这杯酒啊，形容的也是一个勇士的成长过程。所有的勇士一开始都会经历痛苦，才会有努力提升自己的动力，而当他最后成为真正的勇士的时候，心里的滋味一定是甘甜的。就像你刚才说，曾经对改变自己的心态不抱希望了，